张廷清也一早就来找谢池，催促他梳妆打扮。那是套和服，为了搭配这糟心的衣服，谢池还梳了个偏日式的发型。两人与镜中对视，各怀心事。藤廷清也为他理了理后领，手顺势从肩膀滑到他的脖颈，最终落在下巴上。他轻轻抬起他的脸， 很好看，母亲见了一定高兴。 你不用一直待在我这里啊，应该去陪你的家人。 你也是我的家人，现在你最重要。 我们要不要先过去？ 不急，还早。婚礼就去日本办吧。 如果他们刺杀成功的话，这就是他最后的时光。好。 下个月，我就带你回我的家乡，看东京的雪。 你不是要去战区吗？ 就像你们中国人所说的，先成家，再立业。先把婚事了了，好吗？ 好。 谢谢你。 也谢谢你，一直对我这么好。藤田青也分辨不出他此话的真假，但短短一句话，字字触在他的心头。刚要弯下腰吻他，外面有人叩门。谢石起身去开门，只见是两个日本人，其中一位看似军官的人与藤田青也悄声说了几句话。他面色沉重，对谢池说， 出了一点事情，你待在这里不要离开。 什么事？ 等我回来，我让他们在这陪你。 藤田青也没有回答，轻搂了他一下。他走到门口，谢池忽然叫了他一声，青野。 怎么了？ 没事，去吧。藤田青也匆忙离开，留下两个日本兵守在他的门口。谢池没办法出去，不知道江守月他们的行动进展如何。他拖着这厚重的衣服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藤田青也坐进车里，逐渐远去。谢池形容不出自己此刻的心情，在紧张不安中还夹杂着些许惋惜。说到底，藤田青也不过是个战争的牺牲品罢了。他告诉自己不能心软，不能有恻隐之心，不管怎样他是敌人。先是回到客厅坐下，总觉得心慌，手落在腹部，闭上眼，尽量让自己呼吸平缓，希望一切顺利。老纪和何峰埋伏在西华德路与三官堂路三岔路口西北方向的二层楼里，拐向三官堂路十米处藏有大量炸药，以老纪开枪做信号，下面的同志便会引爆炸药，趁乱击毙藤田野雄。何峰躺在地上望着天，心里挺不是滋味。或许藤田美枝也会在车上，那个丫头虽然烦人，却罪不至死。他与老纪打过招呼，留他一命，可到时候炸弹烂炸，子弹无眼，谁还顾得上保一小姑娘？老纪陡然推了他一下， 来了。 一行车队浩浩荡荡的，何峰翻了个身，架着枪狙着，借着角度看车里的人，一辆两辆三辆四辆，藤田野雄坐在第五辆车后座，车子拐了过来。何峰忽然按住老纪的手， 等一下，怎么了？ 不是藤田野雄。 什么？ 何峰皱起眉，乍一看确实像，可他对藤田家的人太熟悉了，仅仅看到嘴巴便认出并不是目标。 是个替身，停止行动。 藤田青也并没有通知他的家人来上海，这只不过是他放的一条钩子，不管钓上什么品种的鱼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何峰本不愿参加此次行动，可刺杀目标太大，他怕老纪出事，临时跟了过来。这一跟 救了十几名兄弟。然而江守月他们那边的三个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实行抓捕的是汪伟两个行动大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出动了三四十个人，抓了四个活的带回特工总部。江守月中了两枪，一枪在腹部，一枪在手心，他本要自杀，却被他们活活打掉枪扣住，送进了医院。被捕四人中除了他还有一个张野。李处长亲审，先礼后兵，火烙、电击、水刑，仅用三个小时便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张野的手骨被生生敲碎，指甲也被拔光了，刑讯室血味浓，有时候清理不细致，竹缝里残存着喷溅过来的血液已经变成黑色，抠都抠不出来。李处长有些小洁癖，他很少来刑室，有时候打得狠了些，血肉飞溅，地上都是血水，他怕脏了些还会戴上两脚套，只是现在情况复杂，说不准就能钓上大鱼来。他也顾不得干净不干净，捂着口鼻直挺挺地站在桌前，看着要死不活的张野，疲倦地感慨一声： 哎，你们就是比军统中统那些能扛啊，嘖嘖嘖，我看着都心疼。 他让手下退后，走到离张野三步之地，他用方巾捂住口鼻，闻着这味道隐隐有些作呕，刚才用电刑的时候这家伙大小便失禁了，熏臭了整间屋子。李处长受不住后退，吩咐手下 赶紧先清洗干净，这个味儿怎么审呢？ 哎，